教又补充了一两个问题，让我觉得这几，因为这几个议题刚好就是总加在一起，就是我2013年度啊、哦，跟李欣一起在合力做的一个做的研究，所以对我的诱惑力是非常高的。那可是呢，我刚刚跟主办单位沟通的结果，就是还是今天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照原定计划以6点下课为前提，然后如果那些线收不回来的话呢，就拖到7点为极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就叫咱们家黄秉忠助教坐到前头来，因为呢，要能够啊，就是也不是。就是秉忠助教，他是对我来讲，就是当我自己的那个，处理一些东西的气场啊、哦，不够用的时候，我的头脑应该是完全就是陷在自己里面，在调度自己里面的情报跟象征物的状态。那秉忠的用途呢，叫做对同学用天线，就是秉忠的身体感可以替我去接收一部分同学的念波。让我能够决定我这个事情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是他可能会就我的助教啊，因为现在是尹宁不在，所以这个工作交给你了。因为你知道我在台湾一定有一个所谓的吐槽用助教，台湾话吐槽你听得懂吗？就是说感觉你方向不对，要赶快说句话戳你一下啊。所以就是今天尹宁不在，所以吐槽用助教就给你了啊，所以就麻烦你。就是差不多这个羊啊完全要羊群走散的时候，你就鞭子就落下来了。那所以因为刚刚同学提到的这几个话题啊息息相关，很重要，而且这重要之中呢又包含我跟你讲说我要讲经这个字的问题，所以总加在一起，当然最好是能够同时刚刚讲的五脏团变跟六腑这六个六脏六经气六气这个六个层级，其实这些东西全部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于我而言，这也是非常非常考验我这个人的表现力的极限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有些东西对我来讲啊、哦、我只是顺手闲闲本事，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课对不对，本来不必带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东西，可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东西不是说我读得多，我可以告诉你我他的书我一本都没读过，但是呢弗洛伊德心理学为什么我可以做到，那是因为之前呢、啊、那个何先生呢、啊、开车载我的时候有问过一句话，他说阶梯叔叔啊，你那么喜欢庄子，你会觉得你是庄子转世的？我说我不会，我说我个性里面所有的那些棱棱角角的地方跟庄子是完全不合，我庄子就是我的憧憬，但是我对他没有自我认同感。可是他在北京9月的时候这样问我，我回到台湾以后，我就想说，如果我要觉得我像是谁转世的呀，我说历史上有一个人，他的人格结构跟我是几乎一模一样的，那个人是荣格，就是弗洛伊德的下一个时代的心理学，就是所谓的用象征符码去探寻人类集体潜意识的这个心理学家。那我的人格刚好跟荣格的那个整个的结构是趋近于双胞胎的近似度，所以如果你要问我弗洛伊德的事情的话，我只因为历史上面跟弗洛伊德最亲的人就是荣格，所以所有的事情我可以直接就这样抓过来，他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也没关系，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已经远离我的这个系统擅长处理的范围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同时讲这个五脏六经，那这个东西真的有点考验我自己这个人啊、哦、写作文的能力了。那么刚刚同学问的问题，好几个向度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就像您说这个《伤寒论》对不对？就是感冒到底要不要治这件事儿，对不对？就是麻黄汤桂枝汤你不吃，你多躺躺多烧烧也就好了，所以意义在哪里？如果是5年前的我啊，我会说一个当时我以为是真话今天觉得是谎话的答案，就是说我会说哎呀 其实啊，你的身体啊，用了麻黄汤驱赶这个病邪，麻黄汤也是在修补你的身体嘛，所以越吃呢，你的身体就越得到一种调节，好往健康发展。但是我今天回头看这句话，这是谎话，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呢，如果你要学中医，我要说张仲景的书，它到底是一个教学用书，就是你把《伤寒论》的这个，比如说太阳篇、什么桂枝汤、麻黄汤什么，这都用过一轮了，你会能够了解到太阳病这个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那个体质是什么样一个基调。所以你不必为了治好感冒而用麻黄汤，可是你用了这些桂枝汤、麻黄汤之后，你会有一个对这个体质学的所有的细节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就是教学用书的意义，你懂我意思吗？你说，哎呀，平白无故为什么要解剖青蛙、白老鼠啊？他们就白死了。问题是你要借着解剖青蛙、白老鼠来学习这个医学。所以开药，张仲景里面的药是，我觉得是有一个教学意义，因为呢，张仲景的那个六个层面啊，你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太阳病体质的人一定是身体最好。就你如果每次感冒都是桂枝汤、麻黄汤，那你体质不差了，是不是？但是你体质差一点的话，你有的时候一感冒就小柴胡，那就少阳了；你再差一点，你如果一感冒就是真武汤症，那就是少阴了；你体质还再烂一点的话，我们台湾很多人一感冒就是当归四逆加五茱萸生姜附子汤症，那你已经坏到绝阴了。所以，当你这六个层面的用药的基本盘啊，都有一个认识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理解，而这个清晰的理解必须是你实际上在临床里面让你的身体有一个本能的警惕。也就是什么叫本能的警惕呢？就是实际上我可以跟你讲啊，麻黄汤、桂枝汤在临床上的用处是不一定需要那么大的，因为李欣说过一句话，李欣说一个人啊，如果你他太阳体质的人，对不对，他的那个身体里面的各个的元素能量都是几乎是健全的，所以他是一个满盘几棋子的象棋。你呢开药开偏一点，少了一个兵，少了一个马，没关系，这盘棋照下不慌。可是呢，如果你的体质已经坏到绝阴了，那你就只剩一个将一个士，你这盘棋怎么下你要很小心，因为再少一个子这盘棋就完了，是你能够调度的资本的多少的问题。所以这是伤寒论学上面一个非常非常需要让我们认识到的地方，也就是张仲景的桂枝汤症、麻黄汤症，对不对？有多少临床的医生，尤其是日本医生常说这句话，你管他什么桂枝汤、麻黄汤啊，真武汤还有麻附星一吃都好，你完全太阳篇整篇不必学，这是真的。葛根汤症你用真武汤一样可以治好，而且没有副作用。所以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在实际上就是说，因为你知道真武汤啊，暖了肾阳，把这个水气转上来，打通这个后脑勺浆，那效果完全不比你用一个葛根把那个水气嗲上来要差。所以临床上呢，你其实会个少阴篇，你前面一阳就不必学了，会了太阴篇啊，这个燥经的阳明篇啊，不学也没关系，真的是这样。三阴会，三阳不学没关系，如果你只是要治病。可是就是要这样一层一层学下来，你才能明白一件事。就好比说秉忠他刚下课的时候问我，他说如果呀一个人我们说他气虚啊，我们用一问黄芪的话，那我这样说哈，我现在讲五脏阴阳虚实啊，比如说这个人他的五脏六腑，你光以一个各个内脏的虚实状况来判断，像我们的那个把脉，对不对？这个五脏六腑的把法不是就寸关尺各组什么上焦中焦下焦这样的分类法吗？可是伤寒论的这个六经病是不论寸关尺，你整个脉象就是偏浮的还是偏弦的还是偏沉的，对不对？这是不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框架重叠在一起的脉法。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像秉忠他问说你用黄芪的极限在哪里，我说是这样子啊，因为黄芪你要说它是补药吗，好像也是补药，因为黄芪会激活一个人的所谓的少阳相火这一层的能量。那少阳相火我昨天讲了，就是从那个能量的世界到这个物质的世界的一个界面末网，就像我说叶子要长起来，它那个叶子的灵魂会先吐出一个磁场的膜，一个柱膜才长那个叶子。那你用黄芪，比如说代表性的药好了，你如果受了重大的外伤，你的伤口不愈合，你可以用大把黄芪炖个鸡汤，或者是张锡存的生鸡散，对不对？都是重黄芪剂。那如果说你用了这个黄芪，哎呀，果然你觉得中医真神，你如果送西医院的话，我早就蜂窝性组织炎了，可是我现在这肉就啪的长起来了，是不错。可是你用完这个黄芪长了这个肉之后，你之后的半年之中人会笨一点，更健忘一点，也就是这一个少阳的能量是从军火转化过来变成相火，那用我们中医的一个负面的说法叫做相火妄动，就是你把原来属于你的感知力表现力的这个心肾的关照用的能量，关照你懂吗，觉知的能量拿去制造肉去。 所以呢像我们 在台北呢，我们一个很好的学姐啊，当然我当年也是这种体质，我们是比如说当我跟那个学姐都是少阴病的体质的时候，我们也会得麻黄汤症，因为甚至像有一些恶性流感来的时候，它必然就是大青龙汤症，我们也用大青龙，但是用了大青龙把那个恶性流感逼走了之后，你之后两个礼拜你真五汤一天天灌，因为你的棋子伤了，这样听得懂吧？所以你想想看，光是因为黄芪，你如果是照这个五脏六腑阴阳虚实的辩证，你当然会知道很多时候我什么气虚了要黄芪，是不是？黄芪是补气的，我今天肺气好虚啊，对不对？我用个保元汤里头有黄芪吧，补补肺气，是不是？听起来在五脏六腑的这个框架里面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是你如果用六经六气的这个角度来看，你是哪一卦的人呢？就是你要用黄芪还能够感受到补这件事情在太阴的最下面，像桂林本啊，比伤寒论多一个方子叫做理中加黄芪汤，就是气虚到不会大便或者气虚到广拉稀用的方，秉忠特爱用，对不对？你从前很爱用这个汤，那汤是你炒红的呀，就像我说麻黄生麻汤是李赛美教授炒红的呀。那这个就是在这个点上面还有一个理中加黄芪汤，当然实际上伤寒论是汉朝留下来的那本伤寒论是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一次黄芪，因为汉朝留下的那本伤寒论是流感类的病毒性疾病的交战手册，你黄芪呢去刺激你的这个肠末的这个油网啊，去产生更多的淋巴球免疫细胞，但是问题就是攻击人的病毒至少有三分之一都是拿免疫细胞当肥料在长，所以你感冒的世界压根儿就不用黄芪才是对的，因为你不知道你今天感染到什么病毒，对不对？典型的吃淋巴球的比如说艾滋病的病毒，那肝炎类的都有这个调子，所以 B 肝代原者一用黄芪大坏的多了，不 C 肝不是 B 肝 C 肝，所以就是说你黄芪补的东西就是补药不能乱用，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补能束邪，对不对？能够反而把邪气箍在里头了，那以黄芪来讲的话是的，是这么回事，因为你黄芪补出来的那个细胞不一定，说不定是可能会支持到病毒的生长，那当然这是已经太西医的一个讲法了，那如果我们把黄芪中药回到一个中医的符码的话，那黄芪在中医的符码是西北高原的沙地上面 黄芪这个药它就是一根根不太分叉，直接钻到地表里下去找水源。中国本草出的陈醋是别的药都还要刨带两刨才能挖出来，黄芪是把它抓住这样一把就出来，所以黄芪是专门钻到底下去抽把水气上来，而它的药性是有那么一点甜味，却是很淡的甜味。那完全无味的附子是阳中之阳，有那么一点味儿，是补气药，可是又我只有微甜，那是阳中之阴，能量之中的物质。所以黄芪是补药，因为是甜味嘛，对不对？甘味药为补药，而它的这个阳中之阴刚刚好补的是阳这个气场里面的长出你那一点点阴的那个末网地方，它是有向度的。就是你中医这些本草符码，如果你很熟悉的话，每一个药的非常非常精确的作用，你把这些符码一排比，每一个给它一个数值，加加点点很清楚。就是对我来讲它是不必有暧昧的地方的。像我在徐哥哥那边啊，有一个话是讲一半没讲完，就像糟糕，现在是差三个题出去了。一个题叫做人参，就同样说补能束邪，对不对？你想想看，为什么一本《伤寒论》人参可以大用而特用，而黄芪绝不能用呢？这个子题不是很有意思吗？就是你要说补气药会束住邪气，那个你以为补了一层气就把那个气包在里头，是不是？那为什么黄芪能够束住邪气，人参不能？所以这是一个子题，关系到经这个字的字体。然后另外呢，黄芪这个药它既然是，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字体是伤寒论这本书里头的，如果你要说药方的阴阳相度，因为我刚不小心讲到什么气啊味啊阳中之阴阴中之阳的问题，对不对？那请问整本伤寒论最阴的药是哪一个方？以气味论，最阴的药是哪一个方，最阳的药又是哪一个方？而这个事情又回馈到我说我一定要讲的这个经这个字。来，你猜猜看，不要说猜，因为这个问题啊 是一个非常刁钻吊诡的问题。就是你想想看，一个方剂，如果我们要回到，因为你今天告诉我的那个什么酸泻啊什么咸补汁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其实什么酸泻咸补，我们一定会在乍听之下感觉到它是一个很粗糙的模型，对不对？但是我要跟你讲，那个模型一点都不粗糙，因为它只是一个向度的陈述，对不对？我们把其他的符码颜色啦浓淡度啦，对不对，全部都加进来的时候，它每一个粗糙的符码都可以精致化到很精致的地步。所以《伤寒论》里面，你说，我先说一个例子啊，什么样的药物叫做阴中之阳？你有没有想过药方？阴中之阳，就是阴就是物质，对不对？阳就是能量功能。什么类别的方剂？它是物质的肉身之中的功能性的修补，这个阴中之阳。我跟你讲，阴中之阳的药代表性的东西，就是有一种类型的药物或者是药方，你吃起来觉得它味道是蛮浓腻的，可是却不是大酸、大苦、大甘、大辣的药。比如说喝起来真浓腻但是没有大味儿，猪油、猪皮、地黄，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定了这个药的位置。所以呢，神农本草经说地黄是修骨髓的，你懂吗？像修补这个脊髓的伤损的啊，像我们用地黄，我们刚讲一多散，对不对？骨髓的造血机能，骨髓的密度，这是地黄，是不是？或者用生地黄来修补骨髓的代表的方 是治疗这个风肺的流河间引子、地黄引子，听过没？那这个它是修补中枢神那个那一条脊髓的神经受损的，对不对？像这个都是阴中之阳啊，就是你的物质的肉身有缺损，那个造成的功能性的失调，这是地黄，对不对？那用猪油的啊，猪油煎头发，那是治疗你的什么呀？内分泌不足的提早老化，就是后代中医说的那个肾水亏的阴虚火旺，是不是？那这个补肾水要用这个阴中之阳的药。所以很我在许哥哥那边啊，因为时间真的是很有限，所以我没有时间去细致的跟他们那边的学生吼一件事儿，就是说你用附子这个药，对不对？你那一个附子丢出去，你根本都还没搞清楚你是打哪里呢，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你缺损的是这个阴中之阳，它的的确确呈现来症状，你在五脏的辩证里面你可以辩证为肾阳虚，但是绝不是用附子。脊髓受损的功能缺损，那个肾阳是要用地黄去补那个阴中之阳。如果你是内分泌不足的肾阳虚，补那个肾阳是用猪油煎了头发去补的，然后还有猪皮汤的那个标准的阴虚火旺，对不对？你说猪皮补不补阳啊？当然补阳，因为猪皮它那个功用，对不对？在于人的这个如果用今天西医的解剖学的话，肾上腺里面把人体的胆固醇转化成类固醇，然后来退全身的火的力道，肾上腺的那个转化的力道就是命门之火呀，这怎么不是肾阳？就是有那么多清清楚楚的补肾阳的法在《伤寒论》里面，并不是用附子，所以这些都是有精致的《本草》跟《方剂》的向度可以讲的。那这个阴中之阳，就是这些所谓的重要的阴中之阳的药，你完全忘掉了。你要补肾阳，居然直接用附子开始补。其实这个在《伤寒论》的逻辑里面是根本不能被容许的，因为张仲景可以说我不是这样教你的，对不对？不是这样教你的。然后呢，另外啊，这个时候我就要岔一个小题，就是讲到一下精这个字。其实我现在这几件事我都是同时在讲到好几件事了啊，所以我每一个子题都是在处理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说，你看啊，五脏六腑你怎么阴阳虚实，对不对？你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用黄芪，怎么样的时候不能用，对不对？你如果已经坏到是少阴体质的话，你用黄芪你保证变笨，不然就腰酸，不然就骨髓受伤。你绝阴体质的话，用黄芪可能会死人，真的是会死人，猛暴性肝炎，听过没有？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到这个点以下，黄芪这个非常非常在少阳那边收拢能量过来的药不能这样用。你不能说黄芪不是补药哦，你懂我意思？黄芪是补药，但是你的那个棋子完全不够它调度的时候是不可以的，是不是？所以在《伤寒论》里面，它那个六个层级一再的告诉你说，你到了少阴篇千万别发汗，对不对？就是你已经虚到不能再那个发汗了。这不是你身体需不需要发汗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本钱发汗的问题。你发汗，你病还是会好，但是也会死。就是这样的一个一路到底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如果你对《伤寒论》有一个概念的认识的话，你一定要学会拿《伤寒论》这个六层的体质学啊，去回头检查你的五脏的开药的精确度，这是一定要的。所以你千万千万不能学那么一句话，说我学中医啊，反正就是学一个医理医术，我没有《伤寒论》药还是照开嘛。这句话你不能讲，你没有伤寒论的底子，你开药真的是可以杀人于无形。就是你看那个人跛虚的，开一点黄芪，开一点党参，要不了他的命，这样能够明白吧？啊，就是伤寒论的学习意义， 如果你不能够明白少阴篇里面张仲景谆谆教诲的那个少阴滋阴法，你呢甘用猪油去治的阴虚火旺，你却开了玄真帝王，其实这病人也是下场不怎么好啊，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第一个角度，然后我刚刚再差的第二个题，就是《伤寒论》里头，如果你要说药方的阴阳的话，哪个方比较阳，哪个方比较阴？就当然你可能会想啊，附子是阳中之阳啊，所以又你看无色无味嘛，是不是？所以附子的药，把附子一定是最阳的吧？不是，就是至少啊，在大部分的附子剂里面，有其实有颇有不够阳的，比如说这个。四逆汤，四逆汤啊里头又有甘草又有干姜，它的味儿到底是重，对不对？它味重的时候，它的阴阳性啊就是被拉下来，就是阴阳的向度就是比较偏阴一点，因为它的附子那个味儿虽然是淡的，就是甘草味就是甜的，是不是？所以就是因为四逆汤它并不如实的呈现单一个附子的阳中之阳的效果，事实上单一个附子的阳中之阳你的药性也不能用，因为单一个附子的阳中之阳的意思是只补灵魂不补肉体，让你灵魂挣脱肉身用的，送你上路啊，对不对？那所以有毒参汤没有毒附汤，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必然的。那你一定要说的话，伤寒热的方从头喝到尾，如果都照张仲景的主服法的话，恐怕是味道最淡的方就最阳了，的确是如此。所以你看《黄帝内经》里头这个啊，胃啊气啊就决定在阴中之阳阳中之阴，这是一个极之粗糙的模型，对不对？但是极之粗糙并不代表它有错。伤寒论里面我们这样临床在玩的时候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最阳的两个方是柴胡、龙骨、牡蛎汤跟真武汤，这实际的地方这两个方最阳，因为你想想看，一帖小柴胡汤没有那么阳，它是破阳中之阴的药，问题是柴胡、龙骨、牡蛎汤，哎，小柴胡汤对不对？它的这个柴胡用张仲景说的是八两嘛，可是柴胡龙骨牡蛎汤它的结构差不多，可是它的柴胡折成四两，这汤已经在淡一半了，对不对？然后呢别的汤呢煮出来大概是三碗吧，柴胡龙骨它给你煮成四碗喝，这不是又淡了一点了吗？他把这个汤啊调的一个柴胡剂调着淡之又淡，也就是在这个少阳，我说少阳如果你当它是一个机器的话，一个所谓末网的机器的话，你要了解一件事，少阳这个机器最比较物质的地方啊是人体的淋巴，淋巴上面那一层是消化系统彼此沟通情报的那个交流的情报交流的地方，然后在上面能量再高一层再阳一点的是这个人的神经系统，自律神经系统的调节，像小柴胡汤让夏实秋重开机的那个功能，再高一点是人的灵魂形成这个肉身的那个界面末网，而末网上面有人体的十二条正经络，所以柴胡龙骨牡蛎汤是专门洗十二条正经络上面的心灵创伤用的。一件事情你想到过去一个人的记录，你想到就觉得好心痛，你几碗柴胡龙骨下去就好像小王他那一帮人一样，吃了之后肉身里面自动会发出嗡的声音，那样一下你再回想那个往事发现没那么心痛，柴胡龙骨汤可以达到这么高，清洗过往上面十二正经络的能量创伤，就你不觉得这个方的境界很高吗？那至于附子剂里头喝起来最淡的是真武汤了，因为芍药味道不重嘛，而且可以放少点，白术那一点也不多，对不对？偏少，比例相当少，然后茯苓没味儿，是不是？生姜嘛，煮成那样也没什么味儿，所以真武汤的确就是附子剂，这味道偏淡。当然， 你要说跟真武汤一样烂的，还有一个麻黄肚子鸡心汤，不用你细心再减量。那真武汤的这个阴中之阳中之阴，柴胡龙补脾汤的阳中之阴啊，是最高的，就是它清除你魔王上面的情绪能量的创伤，对不对？等于是去除你这个少阴君火所形成的这个意识心 consciousness 里面的污垢，这很高。那真武汤的厉害是，它可以拉出从潜在意识到表面意识里头命门的根本，所谓的干细胞，就是人的细胞，这是神经，这是手指甲，都分化过了，对不对？干细胞就是一种混沌未明、没有分化的细胞，所以它可以修补身体各种受损的组织，对不对？这不就是人好像很还没有很具象化的那个状态吗？那真武汤的威力是补强那个干细胞，让它多到能够流出，因为人最后还有一点点干细胞，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全脐带血，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人自己里面，还是肾上腺那个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还有一点干细胞留在里头。你们要说什么？一口水啊！啊！ 我们在说真武汤到底是补肾阳，还是补元气？ 都不是， 掉肾阳。 哎，还不一定掉。我就是要讲，这个人的真武汤喝下去啊，是补还是不补啊？还是掉还是不掉？是由精的量决定，但是精又是一个可怕的象征符嘛？ 它不添嘛，对吧？它还是消耗。 能添。你精够的时候，你能添，就是你听到真武汤，就让你的干细胞增殖修补身体，对不对？你一定就会有一个联想，就那这样我干细胞是不是更会虚了？对不对？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先天能不能补的问题还是那个？ 就是先天之气能不能补，对不对？那我要说的是，先天之气不能补，可是先天之气跟后天之气的关系，我就说我们表面意识跟潜在意识的关系，对不对？因为先天之气就是说元神的世界，潜在意识的世界，那我们表面意识是视神的世界，意识心的世界，是不是？那你觉得如果像上一堂课有人问我关于弗洛伊德的问题，我因为我的人格跟荣格比较接近，所以呢硬把荣格的意识扯过来用跟你讲弗洛伊德是如何一个人，你觉得我会虚吗？ 还是有呗。 你觉得我可能会虚是不是？ 没有，不就是你有那个精嘛，所以不会虚是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说不定潜在意识的世界那个能量场是很广大的，它是一个很大方的上帝，并不在乎你跟他多要两句话去，是不是？可是问题就在于真武汤能不能培养调度干细胞来修补你身体受损的组织，这个受损的组织包括什么脑萎缩呀，或者是神经性质的萎缩的那个什么眼睛瞎掉耳朵聋掉啊，就是那种我们一般西医认为是不可逆的，因为西医不是说神经死不能复生嘛，对不对？就这种所谓不可逆的东西，在某一些条件具足的情况下，真武汤可以让它可逆，而且一旦真武汤让它可逆的时候，这个人是不会虚的。其实真武汤这个药方啊，并没有那么危险，就像你小柴胡汤用过头会把人虚倒，对不对？这可以体会吧。可是真武汤是这样子，它不是用不用过头的问题，是一个人他的体质的那个我们中医说精的含量够的人，他用真武汤会有效，精不够的人用真武汤会没有效，但是却无所谓虚不虚的问题。当然了，真武汤到底是一个少阴的主流方，你如果已经是厥阴病的乌梅丸症以下的人，对不对？就乌梅丸症下面还有一个麻黄生麻汤嘛，或者白头翁汤症，就是乌梅丸以下的厥阴体质是根本，因为它的阴阳分裂，它根本不能用这种补阳药，那另外算，对不对？就是你厥阴偏的体质坏到一个境界，你用少阴 你用少阴，太阴少阳药是必死无疑的，对不对？所以这是根本不可以用的，就姑且不论，对不对？我们先说这个真武汤的这个点。那么因为这个子体是要回到那个子体去，就是精是什么东西的问题。因为呢，简单来说啊，就是人的精是什么东西这个事情。因为精至少有四五个不同的向度可以讲，而这个四五个不同向度，我现在对不起，我现在内心在挣扎，你等我挣扎一下下啊。就是我要先跳过去讲完精，再回头来告诉你，所以《伤寒论》整本书里面最阴的药是哪一个方。其实这个顺序好像不要对，小黄你觉得气是对的吗？但是我万一讲完了那个经之后我再也回不来怎么办？ 告诉你无所谓了。 无所谓，就是你记得啊，我这边提醒我，提醒我那个方啊，记得要提醒我啊。啊不，我先把答案讲然后再绕回来，对，理论慢慢推回来，但是我答案先讲。就是《伤寒论》最阴的方叫做小建中汤，你想不到吧？就是因为小建中汤要加一碗麦芽糖，它的甜味不是就最浓吗？你不要说甜味重不是味儿啊，是不是？所以味儿最重的是小建中汤。那这个子题为什么要，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你要玩中医的话，你一定要了解到有很多现在社会的人已经不能够再用中药了，也不能再用针灸了，因为小建中汤就是底线。越阴代表越物质，越物质代表越接近西药。那小建中汤是中药的领域最接近西药的代表方，不是唯一方，代表方。那么如果这个人的体质连小建中汤他都不太有任何反应了的时候，代表这个人的身体啊，他没有我们中国人认为的精气这个东西。没有精气可以调度的人是不能看中医的，而这样的人这年头很多很多，越来越多，就是这是一个最后审判的年代。就是我在遇到的人里面放眼望去，我觉得好多人啊都是太古真人转世，就是好像太古真人来这个时代复活一样。因为我今天下课的时候听到品中都在来讲年说的，哦，品中你的那个意识的结构是古代太古真人的部族里面的战士，就是原来你也是太古真人，就是他有一个特殊的，就是郝老师教他，他觉得那个心法不用他教委会的一个意识状态，就是他的放空自己脑子，可以让自己的意识存在于那个动眼前面 LEM 那个动眼前面跟那个阿法波脑之间的那个状态，就是那个状态是太古真人才会有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在梦的世界能够有意识的这样滑进去。就是有很多我觉得很精彩漂亮的人重新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可是呢也有很多人在我眼中是确定他们的灵魂潜在意识的世界是不会回首的，就是这个灵魂注定是大宇宙那边要丢掉的烂果子。那这些大宇宙认为的烂果子就不要回收的，他的肉体其实基本上也不太生病，有病就是引体的病，送到西医院去开个刀，摘掉几个脏腑可以继续活，像修车一样，修人像修车一样，就看这个车跑到哪一天报废了，反正这世界是不要，就这样的人也很多。但那样的人往往就是哪里坏修哪里，看西医就好。然后呢，因为没有精气的人，他身体没有中医认为的那个变动因素，他的身体就像台机器，所以西医修也很安慰，因为西医觉得，哎，这个人开刀好，开刀没有并发症，没有什么，所有的意外都没有，一下就医疗的时候，因为他就是机器。就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完全没有精气的体质，对不对？最后的三个底线就是小建中汤、乌梅丸跟唐王生老汤。 如果你对这三个糖在合成的时候还都没有反应，这个人就是奇异的人。所以啊，在我们台湾，因为台湾呢，关系到那个决定病心理学修道病的那个事儿太严重了，所以我们台湾有很多人已经是完全没有精气了。像这个没有精气这件事情啊，当然中医有中医的讲法啦，有中医的辩证，比如说阴阳分裂或怎么样。那我们说一个乌梅丸症，就是阴阳分裂了啊，那这个上面有火，下面有寒，是不是？那比如说饥而不欲食，他胃火旺会饿，可是他脾阳虚不会想消化，是不是？或者说痛呢，上痛肩顶，下痛阴部，对不对？就是这个百会跟会阴不对劲，一起裂开，两边一起痛，是不是？这都是乌梅丸症的种种特征。那至于说土蛔虫，那个是这样子，那个厥阴风木之气坏到极点的时候啊，那个风木之气都变邪风去了，它的身体的卦象是山峰谷，你知道谷是什么？一堆虫吃在一起那个卦象，那它那个谷卦的那个身体会产生各种的那种什么虫啊，什么病毒的乱长一通。好，就是它的身体变成这个癌细胞跟病毒跟虫的肥料去了，就是那样的一个相。哎呦，讲相人在耍虚学，还可以啊、哦，你就原谅我吧。就那样的一个样子啊。那当然，我的话用乌梅丸一向就是用辩证法嘛，有没有气上冲胸啊，心中热烫烫啊，有没有饥而不欲食啊，有就用，对不对？可是上次李欣来的时候呢，他说了一个他用乌梅丸救回那个有一个朋友一刀割的爸爸的事情啊。那结果李欣他讲到那个他用乌梅丸的时候，他的辩证点，李欣就说那好简单嘛，也不是好简单，李欣就说那时候我看到一刀凶的这个爸爸就觉得哎呀，这老人家要糟，为什么？因为他眼中无神，就是厥阴病坏到那个点的时候，这个人的具体的在意识形态上面的证据就是他的表面意识里面已经没有潜在意识含量。那这样子个边界点的人，如果他是一个体质有所亏损的人，你最后能够补他的药是小建中汤这个激素。所以在我们台湾啊，有一个这个中医的俗话是我认识的一个人带起来的，就是他在台湾的网络界说了一句话，说小建中汤是国民补药。国民补药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补药你这身体不够格是不能吃的呀，就比如说你吃黄芪，你一个少阴人吃了你会变笨，对不对？就你吃了哪里反而虚掉了，对不对？所以黄芪绝不是国民补药。可是小建中汤因为它够硬，就是接近物质层面，接近到好像是西医的手术一样硬，所以它可以很不挑体质，就是你的体质已经烂到厥阴的中间偏下面了，吃小建中汤还可以有点补的感觉，或者是补到的那个现象是有的。所以就是说这是最不挑剔人的药方，但是也是最接近西药的药方。我没有说这些西药好或不好啊，这只是一个层级向度的问题。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的眼中之神，当然不是眼中之神，其实真的是心中之神，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台湾有这么一个人啊，会热炒炒的把小建中汤炒起来呢？那是因为那个人本人是调到这个地方的厥阴病体质，他自己如果要补的话他也没别的招了。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体质的人，他怎么可能觉得真武汤好用？真武汤是一个他的体质完全够不到的药。那你不能说真武汤啊，一定要什么太阳寒水满格的人才能吃，不是？你真的是只要到少阴真武汤就有用。但是这到底只是这个向度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会不会有效的关键是在于这个人体内有没有精，也就是这个人表面意识里面还有没有潜在意识的声音，还有没有神这个问题。有神的人，甚至神很大的人，你用小柴胡汤用真武汤效果像仙丹一样。 那神要多大呢？我这样说好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我佩服的人，里面其中有一个人是我妈吧，就是我妈她是一个第六感很敏锐的人，而且她老了啊，对于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不计较了，第六感变得更加敏锐。所以呢，我呢如果想跟我妈讲话的话，就只要对天空想一下，妈打电话过来，她就从美国打电话过来。就是她的潜在意识的含量有到这样。那这个，因为我妈的这个潜在意识含量有到这样，所以呢，当然我不是说我妈就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也有时灵时不灵的时候，这只是其中成功比较，最近成功率高一点了。而且啊，你要找你妈最好你哪去？有这不孝啊？哎，你要说什么？你告诉我。 啊，我说这是说谁厉害，谁的潜在？ 啊，他厉害，他厉害。就是，就是他的那个潜在意识很容易接收到讯息。就是他，朋友打电话给他，他会说：“哎呀，好奇怪啊，怎么我才想到你就打来了？”就这样的状况。那像如果一个人的意识状况就比较像我妈那个状况，因为他不是表面意识里面被潜在意识主导的部分是偏多嘛，是不是？可能日常生活里面的主导量就有到这个20%-30%那么多。其实我还没有他那么多，说真的，我是上课的时候比例高，过日常生活的时候比例低，啊，那个就是流量不稳。那这个，那我妈妈这样的人啊，我当然不要说我妈，因为我妈最近也不太病，所以没什么药给她吃啊。但是像她这样的人，对不对？基本上这种品质，这种心灵品质的人，你根本不必学伤寒论的辩证，他家里的就科学中药，一罐蔡龙膜，一罐真武汤，万病搞定。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人虚，不管你虚损哪里，你用真武汤补出一股水晶之气，绕全身一圈，紫气够，然后有干细胞，哪里破损不能修啊？然后柴胡龙骨牡蛎汤，不管你十二经络哪里有伤，反正洗一洗，伤痕没了，病就好了。就这两个方就是仙丹，就是你心境能够到这个点的话，只两个方人生够用，对不对？我们还说昨天不是还说要疗愈什么胆经的创伤挫败感，疗愈肝经的什么愤怒什么，对不对？那个你有这个底子的话，这两个方就没事儿。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人他的体质呢，他应该他的心，他的心终于低落到这个只剩小剑中汤他能觉得有一点滋润感了，其他的四菌子汤什么都不行，黄芪剑中汤也不行，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人，已经快要变成机器人的一个人了啊，就是心里面的神快要熄灭的一个人。李清说物美完贱，就是眼中无神嘛，对不对？就是心快要熄灭掉的一个人。那他吃真武汤，他吃柴龙膜，那真是花钱吃垃圾，这样听得懂吗？因为他没有精气可以备这些很好的方药度，所以这又是不得不讲的另外一个向度。那当然我们现在要触角阿僧祖师讲这个精气之前，我先回头讲这边的一件事。因为这是李欣来帮咱们，因为刚刚下课时候还有同学问李欣说的六经六气开合论，其实这也是很重要。其实六经六气开合论要觉得好玩哈，你必须伤寒论从头到尾每一个方都开得很顺手，可以跟你讲六经六气开合论，就是怎么样都是李欣说这个人呢、啊，少阳还虚着，你再用柴胡啊，少阳更开，他少阳更虚，所以你要用个和尚少阳的药。所以这怎么样？所以你的少阳病，这个时候不，这个少阳虚着的人，少阳太开的人，你要，而且尤其他的厥阴、他的少阴还有裂缝，你必这种时候他底子是虚的，你要用柴胡吗？那李欣跟我讲，你换一个招，让他少阳合上，然后把那个病气啊，从太阴丢出去，少阴丢出去，这还好一点。请问各位学过伤寒论的人，这招怎么用？你会不会？其实有， 比如说和尚少阳把病气从少阴太阴丢出去的，我会问这个玉里人，可以。这是已经就已经教我的心照，就是我根本不用柴胡去开，因为反正少阳虚嘛。和尚从下面一层楼丢垃圾，这可以啊。小黄兔脚，你愣住了。就我们这一年在玩新招，但是我们这些新招没有一味药是伤寒论里面的，但是没有一个法不是伤寒论，就是下一个向度层级的讨论。好，今天重点不必放在这个地方。那因为小王你也是没听过玉里人， 所以啊， 在这一个世界里面，你想想看，我一直记得啊，莫姐呢上次在台湾听到我跟李欣在教 Brian 那个五行符码之后啊，莫姐说了一段话，我那时候把莫姐的话转述给那个我从前一个2006年、2007年给我中医班当助教的一个老朋友，好，跟他讲说，哎呀，我在大陆这几年遇到高人了。他听到我跟李欣讲一些话，居然能够说出这个结论，那那朋友听了也是觉得哇，好赞叹。他说你真是遇到高人，就是因为莫姐听到，因为我跟李欣跟 Brian 讲话，我们是中医人，讲中医黑话，对不对？就东拉西扯的。可是莫姐她听了我们讲话以后，过了一天啊，莫姐就跟我说，她说Jitty 啊，我听你跟李欣讲那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是这样看的。就是你跟李欣说啊，这个我们呢用五脏六腑的辩证讲这个肝虚了怎么补一点肝啊，或者是什么肺气虚损怎么样补一点肺，或者是哪里实了稍微给它泻一点，对不对？这个五脏六腑的阴阳虚实补泻呢，就好像是你们说就好像是钢琴啊声音不对了，那我们就来调调琴弦，是不是？那他说可是呢，之所以伤寒论的方法是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现在也了解了，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钢琴声音不对，不是琴弦需要调音，而是你的钢琴里面夹了一只死老鼠呀，就是有邪，这样听得懂吗？就是有外邪在里面塞住，你不把那个蟑螂老鼠找到拔出来的话，你调琴弦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就是从五脏六腑的平调里面就进展到，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条哪个地方卡了一个蟑螂老鼠。那莫姐就是说，像我们大陆这边有一些的临床功力非常好的医生，他可能有一些脉法或者是什么复诊的手法，能够很清楚的找到你身体有哪一块邪气，那就很有把握了，对不对？因为他至少有能力盯死那一只蟑螂老鼠了。可是呢，像这样子抓邪气特别有把握的医生，在遇到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又有机会让他手忙脚乱，那就是从少阴的底层到厥阴的最后的那一段，因为那一段你连蟑螂老鼠都抓不到，而是你的钢琴根本破了一个大洞。所以我觉得这段陈述是不是很多人听了都会觉得很能够赞叹，因为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陈述。我觉得同学怎么面无表情，是讲得太真，什么地方你们不喜欢吗？因为我真的知道有那种所谓抓邪气很在行的医生啊，他遇到一个钢琴破一个大洞的厥阴病患者，比如说大肠癌，他一碰到那个病人，不但没法搞定病人身上的邪气，反而自己就生病，有这么回事。就是这一整个排比下来的这个画面的转移，就是你哪一个能不会呢，对不对？然后再回头来说，你平调五脏六腑阴阳虚实，调琴弦那里用的药，对不对？你的每一个方子里面用的每一味药都要放回这个表格里面去搞清楚，这个人到底坏到什么程度，他是个少阳人还是个太阴人还是个什么人。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搞清楚的话，他明明是一个少阴的人，那少阴的人他已经有很多药是耐受不住了，就用了黄芪会变笨啊，用了麻黄会变虚，对不对？ 就是用了石膏会伤运气，什么什么，对不对？那你那个时候说他，哎呀，皮阳不足为我旺，我这些都下，那叫做治标不治本，就是吊住他的症状，夺了他的命。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学中医不学《伤寒论》，荒唐，真的太荒唐了。因为是我要讲，我今天讲的这东西不是玄学呀、啊，这是谁听都知道是基本的事情，对不对？就我不是在讲玄学，不是在卖弄医术，这都不是，这是最基本版的事情。所以，这一个向度的问题啊。要如何能够仔细的处理好？当然，我这些东西我就以为有些事情可教可不教，因为呢，五脏六腑阴阳虚实的事情，脾阳虚你加点干姜嘛，胃火旺加点生石膏吧，这不用我教了，是不是？就是，对，这基本加减嘛，是不是？这一本书的人民币五块钱四卷，就是这个倒是不需要我来教的。那至于说脏腑相传，可能我等一下下一堂课再讲一讲，大概就怎么回事儿，然后大概跳过五运六气，然后就可以往收摊的方向发展。当然，我要说同学，因为我跟你们太不熟，我又有没有可能我高估了各位的那个中医知识的底子？所以，如果你有不明白的，要我再讲仔细一点的，我们就一直点菜，一直点菜，一直点菜，我就一直补充，一直补充，一直补充，补充到七点这样子。但是呢，我现在要先回头讲今天的设定好的子题“精”这个字啊，我还没说要下课呢，就是因为从三到六点嘛，对不对？现在是差不多快三点，我大概至少上到三点半再来想要不要下课吧，好不好？尿不尿急啊？那“精”这个字啊，等一下我要看一下参考书，不然我又想不起来了。人家徐哥哥呀送了这个看起来好精装的书，不能来用一用，不是浪费了吗？对，而且三生道人，他的书要看一看啊，一个跟我差不多可怜的人。在这个三仙道人版的内经里面呢，有一句很可爱的话，这么一句话，它是阴阳篇甲丙，说说而已啦，你们自己回去翻书了好不好？它里面那个排比啊，是现行版黄帝内经没有的，可是呢，我看的那句话啊，我就跟李欣讲说，徐哥送完的书里有这么一句话，那李欣说，这句话比较对啊，就是我们两个都吓掉。就是我们行内人的小惊喜，就是那种好像迷这个什么偷拍照片的那种宅男呐，在分享一个见不得人的偷拍照片，在里面嗨的样子。他说人的这个能量到物质的顺位啊，是化精气血。这一句话爽，我们这些宅男看到这个一比女优的裸照很爽。因为呢，精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对我们这些行内人来讲是很有快感。你想想看啊，我们一般的这个中医服马学，如果你想到精这个字，你会不会第一个想到是男人交配的时候喷的那玩意儿？有没有可能？或者说饮食入味消化水谷之精，你会觉得精是水谷消化的营养之中的清的阴柔之气叫精，对不对？但是这个精的确确是跟男人交配的时候射出来的东西是有正相关的，可是它的位阶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看哈，化是潜在意识大宇宙的意识，对不对？就是如果这个宇宙啊，它有一个总体的意识，我们说上帝的旨意，对不对？就是希望人类可能在这地球上生活，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对不对？这样的大宇宙的能量的推促你的那个愿景的发展方向，这个叫做化。那精我先跳掉啊，因为重点在这里，最后回头讲。那气的话，我想气这个字呢，就是如果今天呢、啊，我们把自己的肉体毁灭了，就是剩下一个鬼魂，那这个构成这个鬼魂的那一个能量，我们叫做气，就是你的，我们台湾人鬼魂叫阿飘，你们叫什么？ 鬼 啊，就是灵魂啊，灵魂如果像个气球的话，灵魂里面充满那个东西叫做气，那好不好？然后呢，行，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讲的少阳末王，就是你身体有一个电磁场，估出你这个肉身的形状，然后在这个电磁场里面，这个铸模，你叫铸造钱币的那个模，这个能量的铸模里面。你去收集物质的成分，去组装成这个肉身，这叫做物质的身份，叫做胃，大家可以听懂，对不对？然后呢，三圣道人把《内经》里头强调一件事，他说这五个东西是彼此可以抽取能量，互相转化。他说什么？胃就是这个，我这样讲哈，比如说我刚刚说，你用了黄芪。却有可能伤了智慧，对不对？那就是说你用黄芪是在这个地方加强，让这个形这个部分会肥大化，它就去为那个世界抓很多成分来帮你长肉，可是长了之后你气虚了，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你要肥大化这一块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彼此之间的牵扯关系。那么无论是三圣道人版的黄帝内经，或者是现行本的黄帝内经，都说什么两精相传，两神相传谓之精，两精相传谓之神，就是在精气化之间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神。那这个神呢，是说精跟神这两个东西呢，是好像神跟神撞在一起就变成精，精跟精撞在一起就变成神，所以这个精这个字是神的变体，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是我们今天讲神说，哎，表面意识里面的潜在意识的含量，这是基本定义，对不对？可是这个东西是以我们的意识心的向度来讲。可是中医说的五脏藏精，五脏藏神，对不对？那五脏藏精，六腑藏什么？六腑藏大便，对不对？就是因为六腑都是管道状的东西嘛，是不是？从食物到大便这一条就是六腑嘛，然后中医说什么，黄帝内经说什么，我现在说的话我就没有一句话是假话，只是你在符码学上面不知道怎么解它的话你就卡到了，就是六腑藏精神，六腑藏什么大便啊，化物啊，六腑是实而不满还是满而不实啊？五脏跟六腑，一个是满而不实，一个是实而不满，对不对？那五脏藏精，满而不实，你想想看啊，这五脏里面全都是精，那它满满的都是精，可是完全不会塞的。那六腑是反过来，里面这些食物变成大便的这些东西，对不对？是实而不满，它有一坨具体的东西在那里，对不对？但是反正你如果不便秘的话，也是会每天走路的嘛，所以也不会满，是不是？所以具体有形的营养的物质在六腑里面的传化是我们很容易看到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在五脏里面塞得饱饱的却没有让你有塞住任何东西的感觉的，那个弥漫在五脏之中没有占空间，没有在物质的层面占到一坨物质的空间的那个精是什么东西？而这个精又跟神在黄帝内经里面是完全的平行排比的，就是我们说精神，精神这个人有精神病，那神病就是精病，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精跟神所处的这个微妙的向度呢，我们再加一个注解，因为我们现在读书啊都是要用文书当原书的注解，你懂我意思？你不需要平行文件，你拿上海论来注黄帝内经都不行，是不是？那原书注原书的话，他就说精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在男人跟女人相遇的时候发生， 好吧， 这就是说男人配什么叫精吧，不是这个意思，是一个男人跟女人在交合的时候，那个精子跟卵子在相遇的时候，他们这个人的下一代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在那个点上面有一个话可以用来调动你的气的机会，就是上帝掷出的骰子，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即使这个父母都是高个儿，他们在生孩子的时候有可能生出来的话，几率，对不对？就是那个排列组合的可能性的那个几率，是上面的这个神这个话在丢那个骰子。所以你不要说我今天挑的男人是三高基因特好，你就硬是生不出来那么好的下一代，是不是会有这种事情？所以上帝要摄入人的基因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摄入的，那个排列组合的几率的发展方向就是精，就是黄帝内经里面的专门要定义精的时候的这个定义。所以是不是会有一点牵扯到男人性交的时候设的那个东西上去，多多少少，对不对？就是大宇宙对于这个家系的发展，它有那个修改中间的蓝图的权利。如果这时候你们的基因发展方向，我就会帮你改一改，帮你改一改。那这个精呢，如果要说是最近最近的研究的话，应该是日本的一个基因学家吧，我已经刚好此时此刻名字也忘了，他说出来一个东西啊，就刚好是这个我们中国人说的五脏藏精的精这个东西了。这个日本的基因学家他说，在他的研究里面发现一件事情，他说他的研究主要是说，你知道为什么人类要长这么大呢？就是如果人哈要长得这么大一个也是可以的，就在生物学上来讲不是不可以，可是我们人却要长这么大，大象却要长那么大，因为大象那么可爱的动物，如果长得跟小白兔一样大不是很好吗？家里人养两只。对，他说为什么生物要大，他说这是一个有一个定律存在的， 就讲请立， 他说，而他的那一本著作啊，叫做那个是那本日文书，叫做《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就是一个活人跟一个死人的差别在哪里？当然，他不是说差别在灵魂啦，啊，就是这是我们现在科技还不能测量灵魂的。当然，硬要量还可以量得出灵魂的重量是几公克，对不对？但是呢，他说活人跟死人之间的差别是在于，当然你不要用中医的答案说活人有经络的流动现象，死人没有。那这个也大家都知道了，不用再提了。那他新学问啊，新学问。他说活的生物就是活的跟死的东西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关键叫做少数派自由原子，有没有听过呀？啊，没有。他说一个活着的生物里头啊，比如说一个活着的生物，随便说一个什么一个变形虫或什么东西好了啊，但我零可以写少一点，如果这活的生物它本身它里面的原子的含量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几亿或者几千万个原子构成的，那它里面呢就有这个总原子数的开平方根的原子，是可以在这个生物里面不受其他细胞啊脏那个脏器的那个阻隔，可以自由钻来钻去的，就是有开平方根分之一的原子， 叫做少数派自由原则，可以在这个生物里面这样子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而这个少数派自由原子就是我们的精，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气，就是这两个东西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联系。那这个少数派自由原子，其实你把它想，不要想复杂啊，你不要以为你身体里面真的那个大坨大坨的那个分子结构能够这样拆来拆去的，也不尽然。就少数派自由原子，它的最多的东西还是那个从水里头解离出来的那一颗质子。那一颗质子我们今天可以叫什么？氢离子，对不对？那人体的这个气场的这个气，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的指向是，研究的指向是那个自由跑在身体里面的质子啊，它是人类的那个练功夫的那个气的承载体。就是这一颗一颗的自由质子，其实是你的功力的那个气是在那上面被带着跑来跑去的。就是好像这一颗一颗的自由质子在我在这边的话，那更高次元的那个内力这个东西是在这自由质子上面这样的跳跳跳跳跳跳跳。而这个少数派的自由原子，就是以一颗质子为主的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这个生物体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生物，比如说小到一个病毒那么小，那你知道一个病毒你也知道它就是一些些原子间接层的一串东西，对不对？所以它开了根号分之一，它能够自由的质子不是很多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说个体总原子数越小的生物体它越没有稳定性，这样听得懂吗？也就是你看哦，一个病毒对不对，它如果在活体，因为没有在活体细胞内的病毒没有生物现象，不能说，对不对？但是一个病毒如果在人的细胞中间繁殖产生生物现象的时候，那个病毒是一点细胞进来我马上变种，对不对？因为它没有什么稳定性，这个稳定性我们姑且称之为稳定系数，它的稳定系数很低，所以一个病毒是五分钟之内可以变种个80次以上。那你是一个人，你50000年之内就变种3次，你懂我意思？就是这是不一样的。而这个稳定指数啊，好像是约束着宇宙间的生物啊。有些生物大宇宙会觉得你这个生物我还蛮爱的，你就别变好了，就把你造大一点。总原子量多的生物就安稳，就不太会变化。那这个稳定指数的功用是这样子啊？为什么生物需要这个稳定指数呢？是因为，比如说西医的研究就说，我们是可以造成所谓的做实验的时候啊，是可以做出这个基因破坏的。就比如说我们破坏了这个，我们找到的这个小白老鼠它身上的这个管控胰岛腺机能的基因，然后我们把这个基因在他们的那个受精卵就做破坏，我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怎么做的，反正基因改造工程嘛。那生出来的小老鼠呢，就是先天胰岛腺就有缺损，所以这小老鼠一出生就是重度糖尿病患者，这样听得懂哈？可是呢，你把这个基因完全遭到破坏的重度糖尿病患者的小老鼠，让它苟延残喘到生出下一代的时候，它的下一代全部康复，就是它的稳定指数会站在它生物的一个正确的中间轴，把偏掉的部分拉回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对不对？就是基因是你可以变化成别人东西的几率，但是小老鼠这种东西，它的稳定指数在那里，就可以让你变掉的东西我都收回来。然后呢，像现在这个很红的一些啊花招，比如说做农业的，把这个葡萄籽啊送到外太空去照宇宙射线，就回来生出来的葡萄什么怪颜色都有，对不对？啊，你们不知道这事儿对不对？大概叫基因改造宇宙射线葡萄吧。最近祖国不是专门制造这种怪东西？有没有这事儿？还是我掰的？ 有 哈。那这些 宇宙射线基因改造葡萄，那也是你要保佑它这一株长生不死啊，因为它再交配生出来下三代葡萄又变成普通葡萄，因为它有稳定指数，它就是不大的。所以这是一个稳定指数呢，就是说为了要安稳一个生物的基因系统而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像是一个船的锚一样的东西。但是呢，人的精却是稳定指数的相反。你有没有听懂这句话？就是因为人一个生物里面稳定指数越高，意味着它能够游移的自由原子就越少，对不对？所以自由少数派自由原子越比例越低的生物，就代表它的稳定指数越高啊，是不是这样子？这样听得懂吧？所以我们人也是，因为那个如果用那种神秘学派的那个什么符号数学来说的话，会说好像我忘了是怎么一个数字，就是人类的平均身高刚好是地球的什么东西除以什么几分之一之类的，就是所谓天地人三才这个事情是有科学数学上的正确的意义，就是它是在大宇宙之间的那个什么什么东西的距离跟什么东西的距离，然后怎么样，反正就是人的高度刚好就是什么到什么的平均值之类的东西，就是天地人三才这个事情是有一个鬼啊，是什么跟什么？有没有告诉我？因为我也是听过就忘了，啊，有这么回事对不对？算了，没有可以掰了，对不对？好，反重点不在这里。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说了，五脏藏精是不是？如果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群自由自在、活活泼泼、可以爱到哪儿就到哪儿的这个少数派自由原子。那人类的少数派自由原子真的是稀有动物了，哦，我们已经那么大了，不是像病毒一样，对不对？很宝贵的东西，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基因系统里面的活性，就是你可以变化的可能性。那人当然要好好保护它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认为的这些珍稀少数派动物，因为在动的物，对不对？动物啊，珍稀少数派动物的熊猫保护区。就是你的五脏，这样听得懂吗？五脏藏精，满而不实。因为这些质子是可以穿透各种组织的，几乎是不占空间的，所以它满满都是少数派自由原子，但是它却不会占到空间，所以满而不实。而以一个活人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人的表面意识之中的潜在意识的含量越多的时候，它的精就越多，它的自由原子就越多，也意味着这个人的稳定指数就越低，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我刚刚同学提到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关键的点是在于你说真武汤到底会不会伤到元气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如果你心中之神真的有养肥了，当然这个养肥代表身上那个精的流动是几乎是那种练气功练得蛮不错的人的那种身体，那这样的人他的真武汤就只是用来处理一点问题用的，因为他这个神够了的时候真武汤是不怕。那你说神不够的人真武汤会怎么样？也不会伤了你，就是没效而已。因为真武汤或者是柴胡龙骨汤都是要在你有大量的少数派自由原子可以调动的时候，有精气可以去挥舞去冲刷的时候可以发挥摇醒方。如果你没有这些精气可以被他呼唤说来帮个忙，就有一堆人手来了。因为看我这东西又不是在讲这个六经传变的事，对，这就是另外一个向度的事情，对，有精无精，有神有神无神的问题，就是你有精神的人，这个柴胡龙骨汤跟真武汤真好用。那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是内心已经很僵硬啊，观念那个是非之果啊，天天吃很多，你就是怎么样都不能够听到你潜在意识的呼唤的一个人的话，那你精神不是就很少了吗？ 那精神很少的时候，这个补精啊，或者是补神啊，哎，天下六七百味常用本草里面，能够补精神的只有一个本草的符码是对的，就是人参。这句话也是黑内行人听着会有一点笑一下的黑话，但是现在听起来好像都表情有点疲倦，不太好笑啊。就是糟糕，我是不是幽默感已经完全坏去了啊？糟糕，就是人参它的本草象征符码是唯一指向精神这个东西，可是呢，妙就妙在，如果这人的心真的表面意识已经完全被是非之果占领，已经完全僵化了，这个人参呢就对他完全没有用。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说啊，就是如果我是不是可以下课十分钟再回来把人参这个药的象征符码慢条斯理的分析给你听？因为我现在如果要开始讲人参，我一定讲讲就急了，好不好？ 好， 那我们下课再回来说啊。